间买了西湖多种巧食品，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叩门唤啊，走进堂屋留神山。

的香灯，每日里望清客盼花新生，槐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，乃此时自负一切，月带回乡，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殿堂春意，喜流连 粉面儿甜。 笑丽呀，似出水的芙蓉，身着宫装，花袖口将玉腕儿轻拢，裙上儿正可体，颜色甚鲜明。玉体儿轻盈，腰肢儿软却，金莲儿可没看见呐，被遮掩在枝叶中。则见他脚步儿轻移，兰会香轻纵微送。一阵阵欢配响，声音是那么好听。长公子隐在花树之间，越瞧越美，真果是那一晨一夕，倾国倾城。生似温君不让惜子，真是天孙下仙界呀，嫦娥离月宫。又见他娇躯满转，款他方静，眼看着绕过假山呢，遇人影无踪。公子此时心神不定，愣磕磕捏呆呆，站立在花丛。好痴情，恋佳人方寸动，追影寻思神不定。好俊俏女花容， 难忘怀乱心胸， 小生要害这单死兵。情缘有定，

手下的眷族们献茶将老徐母写作一毕，说有何见遇，且恕我这老蚂蚁笼中遇不成长。孟德说我久闻临死远之，为当代的名士修藏锦绣谋略无双，而况且他的父荫其才深通账册，却为何他扶助刘备违抗中央，举谋想他不亚如这玉贤于你呀，贮藏在土内又好比黄金失色金碧无光，甚可惜他那旷世奇才都不得绽放，空负了生平怀抱岂不堪伤。求贤母你一直尊汉把那袁之欢，奉劝他同心协力保朝堂，到许都谋必代为奏明圣上，封官赠爵美名长，你们又可以是不如团圆呐、朝夕聚首，到那时你们才能够全忠孝办高堂，身荣显姓名扬，真乃是气汉头名顺理成章，何必再凄惨相。取过文房四宝，破令徐母写八行，老徐母满腹的愤恨强忍耐，一腔怒气战收藏，即问道啊，那刘备究竟是何如人也，我要诉请丞相到齐相。孟德书卓君小辈何足论，自幼儿贫寒家住在楼桑，有苦恨他王称皇叔，全无有信义，外君子儿内小人居心贤诈，焉能久长。老徐母听罢曹操的一席话，或霎时间就不由得无名火动，面色黄，厉声说我久闻刘使君他本是中山靖王，之后半句无虚谎，孝敬皇帝之玄孙岂是其皇，论宗谱人所共知，般般可考将待人取身下士，人生素养就便是黄铜不走墨子与樵夫兼有，知其名望真乃是这当世的英雄啊，也非比寻常，想我儿 辅佐使君得其主，哎呀喜老身，若是死于泉下也如光，虽不能要祖光宗，传后世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，姓自相虽死如托宁汉相，虽汉字伤感在光中之下，要王夸张似如这你善是威权，甘为逆党带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殃，真乃是你罪不容诛，人人唾骂，我恨不能轻儿的皮舍里入万儿的心，要饮儿的血举国出京举民出海，才能够多云见日，把汉室重新落摇堂，才趁了我的心肠啊。怒气填胸怒撕裂，哎呀呀，险些儿跌倒在地当阳，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，只听得他的声岩石粉碎就崩裂四江，细未中奸则闪过说将他绑来，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，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，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，好可惜